缘分刚好让我们在那天碰面，在那个角落那条街上演，眼神交汇定格那一瞬间，成为故事永恒的起点。想念歌难刚好被谁侧耳听见，告诉我什么时候出现再不说抱歉。想过几个小情节，等我们下一次遇见，我想给你一年四季的永远。倾听亲吻你指尖，枫叶陪你荡秋千，白雪冰冻了世界，等你回到我身边。只要听过你诺言，秋风拂过你笑脸，拥抱温暖了冬天。想念歌难刚好被谁侧耳听见，告诉我什么时候出现再不说抱歉。想过几个小情节，等我们下一次遇见，我想给你一年四季的永远。倾听亲吻你指尖，枫叶陪你荡秋千，白雪冰冻了世界，等你回到我身边。只要听过你诺言，秋风拂过你笑脸，拥抱温暖了冬天。倾听亲吻你指尖，枫叶陪你荡秋千，白雪冰冻了世界。